天没有问清楚，你我之间不想知因果，原谅说过就当是今后流过回忆帮助。爱已销毁热炽的光辉，破碎的心早已是问题，无谓勉强，求你能将当日情爱一切放低，再不将从前提，将自心撕毁，就算当年谁人说爱可一世，无奈这次徘徊抱拥眼泪流落，孤单身体强忍心里说话，就当作算吧，莫再痴缠沉迷往昔的怎计，缘分都问清楚，你我之间不想知因果，原谅说过就当是今后流过回忆帮助。爱已销毁热炽的光辉，破碎的心早已是问题，无谓勉强，求你能将当日情爱一切放低，再不将从前提，将痴心撕毁，就算当年谁人说爱可一世，无奈这次徘徊抱拥眼泪流落，孤单身体强忍心里说话，就当作算吧，莫再痴缠沉迷往昔的怎么往昔的。